北京时间22: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立即报备。最新地区，以下日期均含当日。12月23日以来，途经天津市津南区、南开区竹华里。12月25日以来，途经河南安阳市淮阴县、华县、文峰区。12月22日以来，途经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罗湖区莲塘街道。12月18日以来，途经河南郑州市管城区、二七区、中原区、金水区。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1月3日以来，途经河南信阳市固始县。1月1日以来，途经浙江金华市永康市。12月31日以来，途经河南商丘市睢阳区。12月31日以来，途经上海市宝山区洋行镇、罗京镇、浦东新区航头镇、宣桥镇。12月28日以来，途经河南周口市太康县。12月19日以来，途经河南洛阳市新安县。12月18日以来，途经河南许昌市禹州市。12月17日以来，途经浙江宁波市北仑区。12月13日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鄠邑区、新城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蓝田县、周至县。12月13日以来，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12月12日以来，途经陕西咸阳市兴平市。12月10日以来，途经陕西咸阳市秦都区。12月6日以来，途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12月6日以来，途经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12月4日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央卫区、莲湖区、长安区、灞桥区、西咸新区。接到外省、市、县、区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上述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 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 好声音的 搬运工。 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首先可以在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声音梦工厂》，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又是谁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声音集锦。 这个国庆，让我们来认识一个全新的物种，形似甜甜圈的菲拉蒙。它们十分可爱、有趣，而且特别的聪明。 在我的主场，全力出击，用行动为自己证明，因为我天生好斗。 远方的家，行走海岸线之旅组继续盘锦式的行程。 盘锦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随着河流入海，泥沙沉积而逐渐形成的盐碱地。我们都不用为了天亮去跑，跑下去，天自己会亮。下一次的感动会在哪儿？我想，就在每次出发的路上。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就是著名配音员赵可，欢迎赵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可。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呢，只是他众多作品当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啊。其实呢，赵可他在特别多的广告当中啊，特别是那些有活力的广告当中，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主要没法播，没法呈现是吧？ 不是，也是一会儿可以现场呈现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既然赵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所以我今天给今天定的话题就是，我之前给今天定的话题就是怎样才能永远年轻。这我定这个话题其实都没通知你，但是 我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更真实、更直接是吧？ 但是我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赵可他就是一个一直年轻的人。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在十年之前，我刚毕业甚至还没毕业的时候，然后听到的这个一些广告，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广告配音的。 然后你听当时觉得，你说这是哪师弟配的还行？ 那不，当然不是这样的了。我是特别喜欢广告，但是呢，一个是接触广告比较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年轻有活力的我来不了。这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周阳老师还说了，他属于什么都能来的。赵可老师呢，属于就是你只要是一提到这个青春活力呢，恐怕大家都会想到的一个人啊，或者说是第一选择，青春活力的第一选择。十多年前是这样，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是这样。 不敢老啊，怕活丢了呀。 是怎么做到的呢？怎么做到的？ 这是问题是吧？ 这是问题，但是你不着急回答。说一下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每个人保持年轻的这个方法当然都不一样，也希望呢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常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在这儿啊，还是这个我先跟赵可介绍一下，也是跟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也就是第四期，这个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就是每期都会找一个一线配音员来聊一聊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以及包括对于艺术的一些理解啊，艺术人生环节。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每期的时候呢，会征集大家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一段文字。现在大家就可以踊跃的去找去发这段文字了，附上这段文字啊，就是还希望你附上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赵可来了，你希望赵可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带着什么样的感情，这个是需要大家赶快去做的一件事儿啊。 还有这个环节， 有这个环节。 哎，那我觉得这个挺棒的，因为对于岳老师请的这些配音演员都挺贵的，平常。 哎，没错， 是吧？都按这个秒收费。 是的，是的，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送福利啊！ 这绝对是福利啊，超大的一个福利。哎，甚至啊，我觉得如果谁要是有表白的需求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挺棒的。 哎呦，我这节目厉害了， 是吧？ 刚才我觉得能上《艺术人生》就厉害了，哎，现在我觉得这节目还能这个代为表白， 表白、道歉。是吧？讨债就算了吧，就是那种你觉得是用一种完美的声音怎么能把它呈现出来的，我觉得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的嘉宾，那今天来讲呢，就是赵可老师来为你有感情的去读一下啊。当然了，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呢是需要你给我们推荐一首歌的，第二时段也就是整个节目的最后呢是需要来一段温情的文字伴大家入睡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11点了 啊。 好。对，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赵可老师呢。他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之外呢，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广告。除了这些之外啊，其实还有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都能听到赵可老师的声音。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颁奖晚会，是吧？ 对。 现在好像不评了。 对，哎，真是。 5个1工程奖的颁奖晚会，这是 全国的相应领域的最高规模的奖了，五个亿工程奖。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国那种大型的颁奖晚会，从最开始的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 CTV MTV 音乐盛典，那些颁奖晚会那个话外音， 对对 对, 对, 对， 其他的一些什么青歌赛啊，然后还有一些像五个亿工程奖啊，这些晚会的话外音， 对 对对，当时除了那个一般年轻的声音可能首先能想到我，然后这个话外音我觉得也能排前几个吧，就还经常去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就是这几个就都不会想到我的活儿。另外还有啊，我经常看春晚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吗？5 4 3 2 1，新的一年来了，是那个之前 好像是2013年吧，还是2012？ 我怎么记着不止一年呢？就是都听到了赵格老师的声音，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声音梦工厂》为您报时， 祝全国人民 对对对 新春快乐，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赵格老师的声音。另外啊，有一档特别好看的节目，而且呢是我觉得可能是世界范围之内特别有影响力的一档节目，叫做《远方的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您看过，或者说如果您就是这档节目的忠实拥趸的话，那赵格老师的声音您一定不会陌生，是非常的熟悉的。我为什么说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也都是有根据的啊，因为我一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说这个在那边本来能看着的台就少， 对， 能看到的节目也少， 因为在中文国际，在中文国际频道。 对，远方的家呢，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侨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最喜欢的一档节目。 对，这节目对我来说也特别的重要，就是陪伴，就是我才活得还刚30多年嘛，还不到40年，但这节目陪伴了我就10多年，在我的工作，我觉得不管是业务上的成长还是人生的成长经历，都陪伴了很长时间，给我了很多的改变。对， 是有这档节目以来，您就是给这档节目配音吗？ 对，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10多年了。 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档节目不是很了解的话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日播节目，一年365期，而且 我可能不太这个擅长于总结或者去做一些这样的统计，但我感觉这个节目应该是有史以来我觉得日播期数最长的一个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就是它日播量了。 我觉得每一集的这个话语量大概能有3-4千字，4千字应该有吧， 30分钟吧，就是我的 配音的话语量有30分钟吗？ 对， 那就是至少6000多字，估计得有7000字。7000字乘以365，那就是已经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年250万字。 是周一到周五 哦， 周日可以歇两个。 总之，然后再乘以十的话，那可真是一个不敢想象的 一个数字。因为我觉得在电视节目这种系列节目当中，能有这么长的连续播10多年的节目 就 非常少。然后这种节目还是一个日播的节目， 对呀、 然后非常感谢这个10多年来一直都是我配音，所以我觉得真是，对于我来说也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远方的家呢，可以说是我觉得作为一档节目来讲，它可以是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档里程碑式的节目。在赵可的这个配音生涯当中，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存在。 对，我觉得它不光是影响了我的专业业务，我觉得甚至都影响了我的生活。 这是怎么影响的呢？ 比如你想，咱们一般来说，作为配音的配音员、配音演员来说，其实还是相对自由的，大多数都是相 对 自由的， 对 对 对， 是吧？ 你要这么说，是。 对，但是这档节目呢，因为它日播，那工作量又很大，所以我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就是每天都要第一时间，或者说最宝贵的时间，状态最好的时间，都来用来给远方的家配音了。然后可能配一些广告啊，或者商业的配音那种单独约时间的，我可能都是 放到下午了。 对，就先用最饱满的那种状态，最好的声音状态，先把这个节目先保证了啊，而且。因为日播嘛，不能要求像咱们朝九晚五一样，这个每天都很规律，像节假日啊，这个能休息的机会也少。我刚开始哈、还觉得，哎呀，你说这个十一长假、五一长假，这个甚至春节我都不能休息，啊，我还得配这个，我开始觉得，哎呀，心里还有点委屈。后来形成习惯之后，哎， 不配难受。 对，我有一年，我记得是春节还是十一啊，我歇了几天 啊， 回来之后我觉得哎不对啊，这状态不对了。后来我就觉得每天都保持一个同样的一个状态一个节奏，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习惯了。 是，这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认出你来了 啊，认出我了， 说这个听众朋友呢，他不但名字是空白，他就连图像都是空白，很有个性的一个朋友。他说原来远方的家是赵老师配的。他说我曾经在秘鲁生，是读秘鲁是吧？ 啊，秘鲁， 秘鲁生活过三年多，经常看这个节目，对赵老师的声音印象深刻。 哎呀，谢谢谢谢， 忠实的粉丝们来了啊！这个朋友们呢，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吧。对，我们可以呢打开听听 FM 啊，听听 FM 当中的这个聊天室功能呢，然后它有一个分享键啊，那个分享键就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朋友圈当中。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朋友圈当中，以彰显您听广播节目的品味，是吧？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我这边能看吗？ 能看，能看，只要摁这个 刷新 键就可以了啊！ 太好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发来这个，发来自己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啊？你比如说8740这个朋友，他就说读书使人进步，读书让我们充满正能量，充满智慧。能让我保持永远的年轻，充满活力，等等吧。这个一会儿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赵可老师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还是先从是怎么接触到配音的开始吧。啊，那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大概的、大致的把配音员分成两类 啊。学播音的和 哎，没错，没错。你看，每周一个学播音的，每周一个这个非播音的 啊。 赵可老师就是属于科班毕业的， 对，我是02浙传播音专业的。 那暴露年龄了， 没关系啊。 对，我们这个配音员是越老越值钱。再说现在这个也并不老，而且呢一直保持着非常年轻的生活状态和声音的状态，这个也是被让人非常羡慕的。让以我为代表的人非常羡慕的，啊，哎，还有说要邀请姚迪一起来的，这是个好处。我其实说实话呀，我之前就邀请他来着，邀请他这周来节目来着，结果他是有事儿啊。那下周我再问他，如果再不来的话，那可能就 把他除名了， 就是有问题。 好久没见他，也不知道他忙什么呢。 我也有段时间没见他了。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当时学播音，然后是怎么走向这个配音的这个岗位的呢？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志向了吗？还是说某些机缘巧合？ 对，我后来我也思考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属于那个算什么呀？有些叛逆吧，就是你看，一般学播音的人可能都会更加关注这种主持啊， 对呀，对呀， 这种上镜啊，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方面，我可能不太需要证明自己， 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比如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播浙传新闻，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是专业可能比较好的，会让老师选中去播学校的那个新闻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不露脸不靠脸，然后靠声音能获得别人的认可 就更好， 我好像心里就更有满足感。就是那会儿我可能就是不太成熟，心智不太成熟啊。比如我记得毕业之前要做一个展板，就是所有的播音系的那个同学啊，自我的介绍和一张照片，就是让来学校招聘的那些电视台那些领导啊，能一眼就能看到他这个长什么样啊，气质怎么样啊，形象怎么样啊。这个02届就我一个人找了一低头的。 什么叫找了一低头的？ 照片啊，就 你是故意的吗？ 对，我就故意，我就觉得我你要想了解我，你可以通过别的地儿了解我。你干嘛看我长得帅不帅 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个别人夸帅这件事情那个没有什么意思。那时候我就比较叛逆，所以我想声音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吧。我就觉得让别人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又觉得哎，这声音特别好，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情。所以可能大学的时候，对这种虽然做着这个目前的这样的学习的这种那个学习的状态，但是好像还有一种这种幕后的希望能够让别人认可的这样一个内心吧。所以那会儿就对配音就有一些向往了。 这还有一个叫张明浩的朋友说，原来老听赵可上姚笛的有我陪着你，这是老听众了 啊，这真是这也得有好多年了， 七八年吧至少我觉得。 对，就是那会儿的老让我晚睡这个 啊啊 一聊后半夜了， 可能得有八九年，因为我主持又有陪着你是七八年之前的事儿 啊，那个可能更早， 那个时候姚笛应该是在我之前主持又有陪着你的， 嗯 啊，所以更早八九年，将近十年之前， 嗯 啊，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还是应该是还是对赵可老师有很深刻的印象的， 嗯、 是吧？ 哎呀，这 包括对姚笛也是有很深刻 的印象。我觉得可能还是咱们听这个忠实的听众哈、啊。 嗯， 哎，而且我那会儿来的也不是特别多，还能记得我名字，非常感谢啊。 对，这个张明浩这个朋友 啊， 时光雕刻说怎么才能永远保持年轻呢？好心态，听广播，听相声，听音乐，乐观向上。说的非常不错啊！还有这个1521这朋友就说，永远保有一颗童心，别像，啊，别丢了想象力，不用去惧怕岁数的增长，心里的年轻才是真正的年轻。说的都很有道理啊！我回头我真的应该好好看一看大家这些互动，因为我感觉我有一点这个，好像 一直就很老， 一直就很老的这种感觉， 不是老成 老成， 不是靠谱靠谱。 好吧，谢谢啊。刚才说到了为什么，我觉得刚才算是解决了。或者说解释了为什么喜欢配音这个问题，但是喜欢配音的人有很多，那怎么配出来的呢？怎么脱颖而出的呢？ 嗯，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幸运，可能是，就是我 幸运也是一种实力啊。 就是我喜欢这个配音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会儿的心态就是想挑战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啊，我觉得我去在学校播个新闻啊，或者是主持一些什么活动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满意。但我觉得配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因为我当时关注的配音都是什么呀？李毅老师，对吧？咱们男生肯定都关注这几位老师，李毅老师啊，孙悦斌老师啊，都是这种非常厚重啊，非常这种，你看像于越这种的这种声音风格，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对于这种风格来说完全不会，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改变自己啊，或者说去挑战自我，我要做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途中呢，因为认识了李毅老师，所以突然让我明白，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好像更简单， 那怎么没去播新闻去呢？ 因为播新闻不擅长啊。 啊，你不是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播新闻已经。就 是 因为长得帅， 因为学校嘛，因为学校。 啊、 我说那个，但其实也、 啊、 我现在想，其实并不是擅长， 嗯， 可能就是大学的时候对于专业还算认真吧，还算认真，然后呢，那个然后后来是因为遇到了这个碰到李毅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我给李毅老师听的几个配音啊，可能也都是那种。我去努力想塑造成比较成熟稳重厚重的这种声音。 哎，我其实特别想听一下、你现在录那种 是 什么样。 不是，后来我发现不用配啊，你配自己擅长的 就好了。是 然后李老师说他说我一听你这声啊，就是一年轻的声啊，然后当时想完这个业务不行可能啊，然后他说你现在 他说我们这儿就缺年轻的声， 哎，真是就这话、 啊、 就这话 啊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现在这声音啊，李老师跟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年轻的声啊，我突然恍然大悟， 他也跟我说这个话 啊， 但是很尴尬 啊， 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年轻的声音啊， 然后后来。当时是在那个李老师的录音棚嘛，然后他就让我听了一个，他觉得我肯定很擅长的，能来的一个广告，然后就给我播了一下， 他播一下， 不是，就是让录音师，让录音师，对，就叫来，而且李老师当时跟我说话的状态啊，就是你看咱们有时候遇到比较尊重的人，尊敬的人。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咱们会说话会比较规整，是吧？李老师当时是用那种北京胡同口音，那种大爷的状态跟我聊的天，说的话， 但是也是这个声音，对吧？ 不是，但是很就是让我不是没让我犹豫了一下，因为那会儿你想我零几年，当时是2006年吧，还是2005年见的李老师，那会儿网络还不发达，而且作为配音演员，当时来说比现在神秘的多哈，就不知道长什么样。所以第一次见面呢，李老师说话那状态，我想这是假的，对，然后 很有意思， 对我放了一下那个一条这个方便面的广告，什么什么方便面，海陆鲜烩，鲜虾鱼，就是别人配的 鲜虾鱼板面， 对，鲜虾鱼板面什么就这种，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很失望 啊，为什么？你就觉得那人录的不行 是 吗？ 不是。对，你首先我觉得录的也一般，然后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好听的呀？我说这有什么呀？我说这瞎嗨有什么可好听的？ 因为咱们你看都喜欢那个李老师配的《再说长江》 啊，对 啊，圆明园 啊 都是这种，对不对？ 对 啊，然后你说我这大老远来了，就抱着一颗虔诚的心，您给我放一方便面，然后我当然我说这有什么好听的呀？我说这，然后李老师你觉得行，你来啊？我说这有什么不能来的呀？然后我当时就录了一个啊，李老师当时就说，哎，牛厉害，可以。他说以后，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他说以后咱们那个。 啊 合作共赢，还跟我握了握手，然后我当时觉得大爷逗我呢。然后后来确实我发现确实是，就是可能在当时的那种现在还好，就是在可能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前，这种年轻活力的声音确实少， 嗯 啊，所以你刚问我怎么成功或者怎么走上配音的道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突然知道了我擅长的东西，就是并不一定是我喜欢和关注的，但是我擅长的声音正好是当时很需要的。对，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节目今天才进行到第四期， 嗯， 但是第一期甜甜，第二期格子，包括今天赵可，我们都共同提到了一个这个我们应该非常感谢的人，就是李毅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已故的配音艺术家。可以说在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想配音的话，是有一条捷径的，就是你只要去找到李毅老师，证明给他看我适合干这个，那你就可以顺利的走到这一行，如果有适合你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找到你。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并不是大家所理解所想象的这种捷，我感觉于越说的这种捷径并不是李老师给你多少活，我感觉更多的 他可以给你证明的 心中的一种加持 对， 是吧？说实话，跟李老师当时就认识那么长时间，相处的那么亲密，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真的认真的去跟李老师去讨论或者请教啊，别说讨论嘛，去请教这些业务上的一些细节或技巧，还真没有。我总觉得我如果业务方向有问题，李老师会告诉我的。所以更多的是说说笑笑，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事儿，什么玩个车呀，看个房啊，可能都聊。对， 天哪！ 对，说实话，后来我可能有些觉得好像有些遗憾啊，就是连认真的请教专业好像都没有，很少，特别少，可能也是聊天聊到哪儿了。所以可能这种帮助并不是那种功利心的帮助，或者 没错， 对，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作为榜样、作为前辈的给后晚辈的一些加持。 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那个时候在整个配音行业有一座灯塔，我们都知道应该往什么方向去走，什么方向去努力。现在呢，喜欢配音人也很多啊，而且呢，现在也有网络，网络很发达，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更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有李老师的那段日子可能是最好， 是不一样 啊， 是不一样的。 是 有希望的。 哎呀，我们来这个转变一下我们的情感吧。我们上半时段呢也快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能不能给我们来推荐一首歌呢？当然通过另外一种，就是朗读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嗨，说这歌惭愧啊，也是不久前才听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旋律和感觉歌词在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哈，就是唱的时候我听起来还是这个很感动，也很喜欢啊。然后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这首歌的故事。然后于越前两天就问我嘛，发了个微信问我那个。最近喜欢什么歌，有没有喜欢的歌，然后我就说过去了，然后跟我说可能要在节目里读一下。当我认真的看了歌词之后，我发现不太容易读。 没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由赵可为我们带来的五月天的这首《仓颉》。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当一个文明即将熄灭，有什么证明你我存在的岁月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你都看不见。想穿越，想飞天，想变成造字的仓颉，创造能让你想起我的字眼。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你都看不见。

故事天地，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试试声音会绽放多大能量。 这里是声音工作者 和声音爱好者 共同的家， 共同的家，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听听 FM，每周六日22点到23点，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 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 好声音的 搬运工、 搬运工。 五、 四、 三、 二、 一。 这里是 声音 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释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月。 大家好，我是赵可。 今天非常高兴赵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些配音经历。上半时段也介绍了很多国家重大的活动呢，都是这个赵可来主持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身上最明显的一个标签，就是如果有喜欢看《远方的家》的朋友，那么从这档节目开播以来，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每一集都是赵可录的。这是一个非常厉害。我刚才简单的算了一下，每年是上百万字。 是吧？ 上百万字，那10年就是上千万字。 我自己没统计过， 祝你早日破亿。 好， 就是你想，其实确实一档节目能10多年，而且是日播， 太难了。 你想，我们节目才第4期， 哎，跨年了吧？ 是没跨年，1月1号开始了。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实际上也是我这个根据赵可同学想出来的，就是怎样才能永远年轻。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都特别的年轻，但是现在呢，我主要征集的是什么呢？征集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文字，是吧？我建议啊，我这个不成熟的小建议，要不然呢咱就发了那种特感人的，然后让他用特别有活力特别青春的那种感觉读，要不然呢咱就是发一个特大气的，就让他用大气的。因为我特别想听，就是比如说赵可用李老师或者孙老师的那种感觉读出来是什么样的。 你这是利用职务之便。 特别好奇。两种互动方式啊，请大家记好了。首先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的这个聊天室功能当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而且呢，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他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他们发过来的留言是什么啊？我觉得大家发的也都很有意思。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上跟我们来互动。好，上半时段呢，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赵可是怎么走上这个配音的道路的。被李老师发现，我觉得算是一个开始。那后面呢？后面就直接一切都很顺利吗？ 对，其实 还有哪些贵人呢？ 我觉得。真是，刚才虽然你不太承认这个幸运这件事儿，但 是 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 我们其实都很幸运啊。 就我第一次在李老师那儿录了一个 demo 嘛，然后后来那个 demo 好像是这个我想不算广告，因为它可能已经倒闭了。这个诺基亚的手机，一个叫什么音乐让我说的一个这么一个广告，就一个尾版。诺基亚音乐让我说，就这个感觉 啊。然后，因为这个曾经这个电视广告真的是非常那个特别大的一个产业、 传播力度很大。 对，然后它一条广告，像雨月肯定也很了解，就一般不会只录一条，它会录好多条。然后呢，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它会有很多版本。所以我当时是在李老师录音棚录了第一条的那个音乐让我说的那个广告之后。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内，那个广告又在其他录音棚又录了2-3次。然后其他录音棚知道了我之后，然后就开始发我的这个声音小样啊，然后可能又被别的这个制作公司啊、导演啊听见。而且那会儿可能还是从业者比较少。尤其年轻的声音可能更少，所以我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内 也就顶多两个月，北京所有录音棚我就都去了，都是别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就那会儿那种快乐，就是你每天会看到，会接到那个陌生的号码，不管是制片呀，还是座机啊、手机啊，哎，每天会接到不同的这种工作的邀约，那时候让我觉得是，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嘛，大约刚毕业20多岁，就是让你觉得。哎，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又有这么多人去邀约你，让你觉得很有希望，很快乐，对，所以我那会儿就真是全身心的都是投入到配音当中，就是每天都想着配音这件事情，就特别的热爱， 确实啊，是很幸运，我也是承认，我没有不承认，我觉得大家都很幸运，就只不过每个人幸运的点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幸运的这个方面也不太一样啊，刚才呢，这个有朋友啊，就是叫什么来着？张明浩这个朋友，就是听出来他之前赵可经常上这个姚笛的《有我陪着你》这个朋友，还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他说他原来特别关注徐冬雨老师，不知道最近为什么徐老师没动静了。 哎，我觉得张明浩真的很神奇啊，这个人很厉害，因为现在也会有很多那个配音爱好者去来学配音嘛，然后跟他们交流，就有时候给他们听徐冬雨的那个配音，他们都不知道，说这是谁啊？ 太年轻了那时候 啊，我觉得他们没听说过。 对，我说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是。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就是你想现在的一些新的声音从业者，他们都不知道徐冬雨，所以我觉得这听众太专业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咱们这些配音员来说，这个名字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字的。 对，他也是当时这个年轻方向的这个声音里边那个特别特别特别厉害，我非常喜欢。就现在我有时候听 到你俩直接对标是吧？ 不是， 他俩风格不一样，我给大家解释。 没有，风格一样， 其实不一样 啊， 我觉得不一样。他是同样都是年轻，他可能更偏所谓的洋气一点的那种感觉。 你是说我土吗？ 你是偏活力一点的那个感觉。 不，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 是 一样的。而且，所以徐冬雨的一些配音，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当时大家都在一块儿，经常一个活儿，可能还会碰到， 都试一下啊。 对，都会碰到。我们还得需要故意把声音分开一些。 哦， 比如我和于越要是碰到，我们可能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可能这个就很明显能听出是两个人。但我要和这个徐冬雨碰上，可能就。 得区分一下， 对，得区分一下自己，可能得做一下这个声音上的变化啊，才能。而且现在他刚才问说好久没听到了，确实他可能是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啊， 他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 反正我听说他好像不在国内了啊， 对，然后。但是就是我偶尔会在电视或广播里边听到他原来录的声音，就我依然会鸡皮疙瘩起来，就是真的，我可能就，觉得就特别能打动我他的那种状态。 我也是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来不了 啊， 就如同我特别喜欢赵可老师的作品一样，我来不了。我觉得。比如说冬雨老师他录了很多数码的东西，录数码的东西呢好处就是那个时候会风靡一时间特别的火，但是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的话，因为这个比如说处理器或者显卡都是一代更迭一代，已经更迭过去了啊，所以很难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还真是。对，那会儿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处理器采用什么什么技术， 对对对， 那个尾板，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后来知道，我问为什么都要把那个读得特别快，你知道吗？这个秘密知道吗？ 就站的时间短吗？就科技感吗？不是，就是因为它语速快吗？难道 不是？ 那是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读得快吗？为什么要让它站的时间短吗？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不是啊，就一条广告就是30秒或15秒吗？为什么要把处理器录这么短？ 特别让人感觉到很高端， 是这样，就是你看它的品牌其实不是处理器的品牌广告，都是电脑主机的品牌广告， 但是得带一下的， 带一下它呢，这个处理器的品牌就给你报销一半广告费，但是呢，广告主就觉得，那你报销一半广告费，你就别占我太多时间，我说我的品牌，所以就把它读得特别快。然后就是冬雨老师，确实他都是自己没有，就是大多数都不加速，他自己的那个就是节奏啊、语速，他就是很好，对，他语感就特别棒，特别快。 哦，你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像另外的一种我们经常见到的广告啊，就是这个 投资有风，投资投资有风险，什么什么 什么 股市有风险，投 资 请 谨 慎 啊， 都特别快。前面广告聊特别开心，后面股市有风险，投资请谨慎，不就 快 了啊？哦，这嘴皮子也是太不利索了啊！这个再征集一下啊，征集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发来文字，我们想听一听赵可老师挑战不同感觉的这样的文字啊。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热身吧啊，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好不好？比如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声音梦工厂。 哎呦，记不住啊，能够写一下吗？ 那算了，你就说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就可以了啊。对，就是你看，这是我们台的这个，您看到吗？ 哦，外面 啊，对对对对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拉音乐了啊！ 不是，是用什么感觉啊？ 当然用各种感觉的，就是先来一个最擅长的感觉的吧。 最擅长 啊， 咱们从低到高吧，从不擅长 啊，可以。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这个我听着 95.4吗？ 是95.4 啊！ 这个我听着就已经挺有活力的了 啊，是吧？这 你在我心中，你在我心中就是活力的化身啊！好，再来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到这个层次，我就已经绝对来不了了 啊？是吗？ 那难道还有更高的吗？ 这是正常的 啊，这是正常的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这就已经带着笑意了， 是吧？ 我们能感觉到青春洋溢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哎，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再问几个问题呗。这个既然是青春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读某种东西之前会调动自己的感觉吗？还是就是天然就是一种浑然天成了的那种感 觉？我觉得我录这种年轻活力的不需要调动，就是我一看到文字就特别有这种表达欲望，就是这种内心的依据就马上就来了，就特带感，就特想说。然后可能录一些我不擅长的那些感觉，我可能需要去这个酝酿或调动一下。 燕林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啊 啊， 发了一段很好玩的一个东西，想让赵可老师来挑战一下。报菜名当中的是吧？ 这难了 啊！拌鸭掌7寸，7寸糟鸭片，卤牲口7寸，7寸鸡丝黄瓜啊！这你行吗？这用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啊？燕林是吧？你都发来了这个文字了，能不能把感觉也发一下呢？啊， 客户得提要求， 对，得客户得提要求，科技感啊，还是什么？对，哎，你是怎么看待所谓的科技感的这个的呢？因为科技感呢，这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吐槽过的一个东西。你觉得科技感怎么样？或者说什么是科技感？ 我觉得这样，就是可能最开始哈、就是我刚开始从事这个配音行业，就是大家就是同行之间可能都会交流啊，说诶，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客户啊，他吐槽他提什么一些奇葩的想法呀。后来我在思考，就是其实每个客户他所表达的可能都是一个正确的，或者说都是有根据的一种表达方式，一个要求，只是可能他不知道用我们的方式去表达。对，所以后来别人在说一些很奇葩的要求，我可能就都会接受。我去想啊，他真实的想法，或者说转换成我们能理解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对，我理解科技感可能就是他们想要那种比较利落的，比较有时代感的啊，不要那么多这种附加的那些情感的，就是比较直接的、自然的一些这个表达方式。 我们的听众可能是受到了我们的聊天内容的影响，你知道，在最后提出来的就是想让你用科技感的来给我们读一下这段这个各种七寸的那个。 这七寸科技感 啊。七寸科技不是你需要背一下稿吗？就是你需要准备一下吗？ 这我真是不熟啊，这什么呀？这个、我再看看，我看不清这个。 或者是呢，他又发了一段，就是这段是要申请款款的 啊。 是这样吧，俩你选一个吧，啊，俩选一个， 那就后边这个吧。 这就直接可以不用选了吗？ 我觉得这个好歹是字、是画吧。那个七寸那个， 啊，对对，那是报菜名，那是基本功。有一个叫 Summer 诗诗的朋友。想请赵可老师帮忙表个白， 掉个白，我天哪，来活了！ 看来这听众从刚开始就听 了啊，就是最新的一个最新的，对，刷新一下就可以了，掉个白啊！这样吧，咱们先把那个燕林发的那个深情款款的酒那个来一个，好吧？然后这个表白的事儿呢，一会儿咱们再来。 行，你来个音乐呗， 来音乐，深情款款的音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你就行吗？ 这个考验一下愉悦的音乐素养， 这行吗？这够深情款款吗？ 你说行就行， 我觉得还行，来一下吧。 那是酒吗？那不是酒，那是有温度的江河。岁月如风，把甘甜和辛辣都藏进江河里。而我钟爱酒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撑着瓶子沿江直下，那无数的酒标就是我向你投诚的旗。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电乐换回来。不错不错不错。但是其实你在读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我分心了，我正在看这个Summer 诗诗他这个帮忙表白的这个东西。这样吧，因为我们每次节目的结尾呢都会有一个情诗，我其实今天也是准备了情诗的啊， 那就用这个 为你准备 用客户的是吧？ 咱用客户的 啊， 咱用客户的替客户表个白是吧？先生今日立冬等等等等嘛啊，这个咱先把它放到一个一眼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先给它采纳一下。 能把字儿调大点？ 这个要求 不太方便， 对， 那我就离近点 啊。行，一会儿那个我看看怎么来操作一下吧哈。今天真是，我其实呢一直对赵可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过的这个生活呢，是我特别羡慕的一种生活啊。这个不是说他人家活多，我就羡慕人家活多，就是他的这些爱好啊，就是我觉得让他变得年轻，或者说让他保持年轻。比如说，你看人喜欢赛车，是吧？我这个这辈子近距离接触漂移，一共就那么数得过来的几次。赵可带我漂的那次，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那时候咱们 你上车了吗？ 我没上车，我体验什么呀？我当时 在车上是吗？ 我在车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就是一帮配音员一起出去玩去，就正好赶上了一片地， 一个封闭的场地，一个封闭的场地。 你说他要是封闭的，咱还能进去？怎么进去的呢？反正就是里面一个车都没有。 那就是那个别墅的那个停车场吧？ 哦，是吗？ 那会儿不是咱们一块去玩，包了一别墅。 他那别墅没那么大停车场吗？那老大了那块地，我觉得 对， 就是反正。总之呢，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各种漂移。 对，总之那两条胎挺贵的。 嗨，对，那个胎啊，要是不是我换一姑娘上去的话，我觉得还能损耗还能还小一点。 是吧？我带着愉悦上去。 是，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就是跑步，而且我是眼看着他从不怎么跑步，然后一直到喜欢跑步、痴迷于跑步，然后再到去参加专业的比赛，然后再到他居然还有一票跑步的粉丝，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让人…… 没有，我现在只有跑步的粉丝。啊、 还有这个，哎呦，你说这张明浩他是干嘛的呢？他问我现在还经常打球吗？打篮球吗？ 嘿， 怎么回事？我的天哪！ 他要是个…… 我们这点小秘密都被…… 我 就确实最近打球打的少了，但是真的我总是刷抖音的时候看到这个赵可发跑步的那些东西，跑步跟配音相结合起来的，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让我觉得羡慕，然后并且让我觉得是不是这些东西让你保持青春和活力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一直保持年轻活力的状态，是我一直都做想做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我可能不太愿意难为自己，或者说不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去那种特别苦的去追求，对，我可能一直都是就是这种不靠谱的状态，然后就能一直年轻。 没有啊，这不是这是不靠谱的状态吗？ 如果理性的说，你看我每天花这么长时间去、去跑步，或者说去训练，可以说是因为为了某成绩嘛，其实想用这个时间如果去做一些可能其他的有性价比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在业务上啊，或者说在收入上啊，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对，我这个完全是为了玩儿。 但是不，但是 在身体和心态上，我觉得这个你每天健身锻炼是特别有帮助的一件事儿啊。因为我最近就感觉到了这个身体有点小恙，身体有恙，感觉哪哪都不太舒服。我真是要是像这个张明浩说的，还经常打球，或者像赵可似的经常跑步，我就别说天天跑了吧，偶尔跑一下。我觉得可能比现在强一些。 对，我记得于越曾经还坚持过一段时间，对，瘦过一段时间， 对 吧？那会儿还咱们还交流这个健身跑步的这些， 瘦下来过 啊。 你看那时候我还作为成功人士的代表，还能跟赵可交流几句。我现在基本上就全都是这个，哎呀，全都是遗憾和痛了。没事，但是我打算今年应该是再减下来一次之后，就一定要保持下来了。我其实，前几年就是2018年成功减掉过50斤， 嗯。 然后又回来了，然后2019年又减了一次，那时候减了30多斤，将近40斤，然后现在又回来了。 对，我可能不想把它当成这种坚持，因为坚持总有一天是坚持不下去的，或者不想再坚持了，所以我把跑步当成一个爱好，就是可能这个保持一个好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身材，这只是顺便带来的事儿。我可能去跟朋友一起去追求一些目标，啊，今年跑进3小时，明年跑进2小时50分，然后可能再继续 PB， 继续创造更好成绩。可能这个过程就把原来最初的那个目标就顺便就完成了，所以可能这样就不用坚持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可能很多事情并没有考虑的那么成熟，所以我说我不靠谱嘛，然后就一直在做不靠谱的事情，所以可能心态还比较好，就是不喜欢的人我就不接触，不来往，不喜欢的事儿呢我也不去坚持，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个的状态就算比较轻松吧。 不仅比较轻松，并且非常招人喜欢。赵可在这个配音行业当中也是有口皆碑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好人啊。我们节目 好 对好人啊，盖棺定论了。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呢，因为我们要读 Summer 诗诗的这样的一条表白，所以我把那个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的歌曲都换了 啊。 我今天准备的歌曲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但是人家表白放那个确实不太合适。最后呢，让我们把时间就交给赵可吧，在这样的一段优美的文字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日立冬，窗前的梧桐树叶已经稀碎落了一地。今早起来，露寒风色，玉主先生一句：季节更迭，天冷天衣。我一向不喜欢寒冬，只觉得寂寥冰冷。可是若在山东，能与先生在同屋内烤雪、倚窗听雪，实属人间幸福。可为我三冬暖，若有来生，愿化作北方的一场雪，落于先生肩头。毕竟他朝若是同暮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祝 Summer 诗诗和他的先生白头偕老，哈哈，百年好合。最后还是让我们感谢赵可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然后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永远保持年轻，每天开心快乐， 也是我想说的。好的，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能睁开眼睛，希望就能够看见的。虽然步伐是少了一点，但我一定会走向前。幸福得更努力一些。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